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春风已尽，梦回故里小径，轩窗孤影，数来白发已鬓。当年别去，我再无音讯，锣鼓花桨错落成水晶。月霜满径，点渔火对山林，山高水长，路经我的心里。身如秋风，已无家可避，如何扣春归，一想在我心。我曾许归期，重逢如此刻梦境，春风管听赴约时，欢佩空影，风雪然不离，狭路数我寸步难行。若能归去他此生，可幸免苦作门庭。轻轻冷我一江月明，空城梦醒，我杳无音信。如何让他等等相思成冰？若他等归期，记在青春放听，江亭流绿在为谁折枝一语，春却然放尽，从里那年言至如今，几未归去他眼里，春已刻临赴他心。归去我何故长眠于他乡是心。 三月影

好累。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FM 986